野天鹅二。 艾丽莎很爱她的十一个哥哥， 她想，我怎么才能把他们救出来呢？ 想着想着，一合上眼睛就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飞了起来，飞到一朵白云里去。白云里有个仙女说， 艾丽莎，你想救你的哥哥吧？ 是的，我怎么才能把他们救出来呢？你能告诉我吗？ 仙女点点头说，你瞧，我手里拿的什么？这叫钱麻。你拿钱麻编十一件大衣，披在十一个哥哥身上，他们就得救了。 艾丽莎一听可高兴了，伸出手来去接钱麻。 哎呦， 这钱麻长满尖尖的小刺儿，手指头一碰就像给针扎的一样疼。编十一件大衣得用多少钱麻呀？ 用手拨出来，还得用脚把它们踩碎，才能理出一丝丝麻来，这不疼死人了吗？ 可是艾丽莎为了救哥哥们什么也不怕。 仙女说，艾丽莎，你真是个好姑娘，不过你得记住，在编好十一件大衣之前，你不能说话，要不你的哥哥们就会死去。 记住，记住，千万不能说话。艾丽莎醒来，走出山洞一看，这儿钱麻可多了。她把钱麻一根根拔出来，又光着脚丫把它们踩碎。尖尖的小刺儿扎在手上，扎在脚上，疼极了。给扎的地方，不一会儿就长出小水泡来。傍晚，哥哥们飞回来了，变成了人。他们一个个叫艾丽莎，艾丽莎呢，紧紧地闭着嘴，不说一句话。 好妹妹，你怎么了？ 哥哥们看见地上堆着钱麻，妹妹的手上脚上尽是水泡，明白了，妹妹在为他们受苦啊。他们伤心地哭了起来，啪啪啪啪，眼泪掉在艾丽莎的手上脚上。咦，那些小水泡一下子全不见了。就这样，艾丽莎编呀编呀，大衣编了一件又一件。有一天，忽然有人上山来打猎，吓得艾丽莎赶快跑到山洞里去躲了起来。上山打猎的是谁？是这个国家的国王。国王发现了山洞，又看见了艾丽莎。多美丽的姑娘，是从哪儿来的呀？为什么住在山洞里？国王问了许多话，艾丽莎只是摇着头，不说一句话。国王把艾丽莎带回王宫去，摆了酒席请她吃，叫宫女跳舞给她看。可是艾丽莎还是不说一句话。国王生气了，把她关到一间小屋子里去，对她说， 好吧，你还干以前的活吧。 艾丽莎一看，小屋子里堆着几捆钱麻，是她拔的，放着几件大衣，是她编的。她又编起大衣来了，编呀编呀，大衣编了一件又一件，编好第八件了，编好第九件了，编好第十件了。哎呀，钱麻用完了，这可怎么办？艾丽莎很着急，她呆呆地坐着，等到半夜，一看王宫里灯全熄了，就悄悄地从小屋子里溜出来，沿着一条小路朝王宫后面的荒地走去。天漆黑漆黑，风吹的树叶沙沙沙地响，真吓人。可是艾丽莎一想到十一个哥哥，就什么也不怕了。她来到荒地，这儿长满了钱麻，她顾不得小刺儿扎手，拔呀拔呀，拔了一大捆背在身上，飞快地逃回小屋子里去了。她心里说， 还好还好，谁也没看见，谁也不知道我来拔过钱麻。 哪里知道他在拔钱麻的时候被一个坏家伙看见了。第二天早上，这个坏家伙向国王报告， 昨天半夜在王宫后面的荒地里，我看见一个妖怪在拔钱麻，后来那个妖怪跑到小屋子跟前一闪就不见了，我这才想起来妖怪就是那个不会说话的姑娘呀。 啊，这么美丽的姑娘怎么会是妖怪呢？国王觉得很奇怪，就亲自到小屋子里看一看，看见一捆新鲜的钱麻就信了。他很气愤，下了一道命令，三天以后烧死那个不会说话的妖怪。三天过去了，这天清早，一匹大马拉着一辆大车走出王宫，大车上堆满柴火，柴火中间坐着个美丽的姑娘，她就是艾丽莎。大街两边站满了人，他们指指点点，有的说，女妖怪，女妖怪，活该烧死她。有的说，她怎么会是妖怪啊，挺好的姑娘，多可怜。要是艾丽莎告诉国王她是公主，怎么到这儿来的，为什么拿钱麻编大衣，那么国王就不会把她当作妖怪了，也不会烧死她了。但是艾丽莎还没有把十一件大衣全编好呢，她一说话哥哥们就会死去，她呀情愿自己给烧死也不说一句话。她带着编好的十件大衣，手里还在编第十一件，这是给她的小哥哥编的，快编好只差两只袖子，可是来不及了，大马已经把大车拉到了广场，艾丽莎就要在这儿被烧死了。士兵们拿着火把正要去烧大车上的柴火，忽然飞来十一只野天鹅，在艾丽莎头顶盘旋，嘎嘎嘎嘎地叫着，亲爱的哥哥们来了。艾丽莎把十件编好的大衣还有那件缺两只袖子的大衣一起抛到天空去。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野天鹅不见了，却出现了十一个王子。最小的王子因为给他的大衣缺两只袖子，还是长着两只翅膀。哥哥，艾丽莎做完了她要做的事情，救出了她亲爱的哥哥们，这才开口说话。艾丽莎，艾丽莎，她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委屈，她扑在大哥哥怀里昏过去了。十一个王子把过去的事情讲了一遍，人们明白了，国王也明白了，他们都说，艾丽莎多美丽的公主，多勇敢的姑娘。国王采了一朵最美丽的玫瑰花，把它插在艾丽莎的胸口，艾丽莎就醒过来了。这天夜晚，王宫里可热闹了，国王为艾丽莎公主和十一个王子开了一个盛大的宴会。这会儿，艾丽莎有说有笑了。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